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我是何归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正在阅读的一本杂志。那这本杂志呢，它会引起我的兴趣，主要原因就是它的主题。这是法国的历史杂志的一个特刊。那这个特刊呢，它的封面的主题就是70位撼动法国历史的女性。那我自己呢，身为一个女人，应该说我从女孩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些女性的故事或是历史还有传奇感到特别有兴趣，所以从小呢，对什么武则天啊、杨贵妃啊、西施啊或是居里夫人啊这些的传记或是电视剧都感到特别有兴趣，到现在呢也都还是一样。比如说前些日子法国的一个外交期刊，他们就出了一个主题在讲女性主义在法国上市公司的一个情况。像这种议题其实对我这种比较属于 lifestyle 的人来说其实还蛮硬的，但是我还是把那份期刊买回来看，然后研究一下，因为这中间其实相关的不只是女性主义这件事情，还包含了就是上市公司，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经营啊或是财会的部分。那我看完以后也是觉得其实现在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我不会有觉得说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可能在职场上面我要领比较低的薪水，或是会受到一些歧视。但这些呢其实都是很多很多的先人或是很多的前辈，女性前辈争取而来的。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知道这些历史才会知道说我们现在过得有多幸福。当然在现实的社会上面还是有很多的权利是必须要女性自己去争取的。其实就算在法国还是一直存在着女性的薪水所得比男性还要低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身为一个现代的女性，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必须要了解，或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去开发自己的潜能。比如说像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有一些西方的媒体他们报道说像台湾啊、纽西兰或是德国这些由女性所领导的国家，在疫情的控制上是比较好的。我觉得身为女性，我们就是要知道说有什么样的历史、什么样的过去，然后呢我们的未来可能会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每次遇到像这样子的关于女性的议题的杂志或是报道或是书籍的时候，就会特别有兴趣，会特别买来阅读。所以我自己读完之后我就觉得我要跟大家分享，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是这70位撼动法国女性有谁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在我们开始阅读这本介绍法国历史上重要女性的特刊之前，我们要先介绍一下这本杂志。它是由一位法国的女性历史学家 Françoise Thiébaut 参与编辑的。通常法国这种杂志，当他们要做特定主题的特刊的时候，就会邀请非常多的相关领域的一些专家学者来参与，以增加杂志的权威性。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Lopes 永恒的帝国这个特刊里面，也是邀请了非常多的专家学者一起来撰写，让这个杂志呢它的内容除了更广也更深，并且还增加它的权威性。那这本杂志同样也是请这位法国的女性历史学家来参与。那这70位女性呢，她们总共被分成五大类，这五大类包含了政治权利、艺术或是知识性等不同的类别，也就是这70位女性在这五个不同类型的种类里面如何发光发热。那大家觉得杂志会从哪一类型开始介绍呢？我自己小时候在台湾长大念历史课的经验，通常呢我们的历史课本到每一个朝代都是从政治开始说，然后呢最后有一两句话吧， 才是讲这个朝代的重要的艺术啊，或是音乐啊这些。那总是以政治为重的历史，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那个时代下面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但是到了法国就不一定是这样子，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要一起阅读的这本杂志，当他们把这些重要历史上面的女性分成五大类的时候，最重要的第一个类别就是艺术类。所以我们是先从艺术史上面来看一下这些女性的角色。在艺术类这个章节里面，这些女性被称为大胆的艺术家，因为在我们美术馆的展品中很少有女性的作品，所以这边选出了几位能够展现他们的天分、天才或是品味的代表。从18世纪开始到20世纪，这几位可以在艺术史上称为先锋而留名的法国女性。从18世纪到20世纪，那第一位会是谁呢？大家猜猜看，你觉得会是法国的王后玛丽安东尼吗？不，第一位被选出来影响法国艺术史的女性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首席情妇蓬巴杜夫人。非常的意外吧，竟然是一位情妇哦。好，各位朋友，我知道大家这时候听到法国国王的情妇，马上就觉得哇，一定非常的精彩。好，那这边呢，我还是会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这个蓬巴杜夫人的历史。蓬巴杜夫人呢，她出生于一个布尔乔亚的家庭，她原本姓 Poisson， Poisson 这个法文呢就是鱼的意思啊。那她20岁的时候呢，就和同样是布尔乔亚阶层的一个男性结婚，然后婚后呢就生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就夭折了。所以她其实是非常年轻就结婚了，但是呢这位蓬巴杜夫人呢，她其实呢非常不甘于她的简单的婚姻。为什么呢？因为她9岁的时候曾经有算命的跟她说她会是国王的情妇。所以蓬巴杜夫人她结婚后没两年就设计了一场和国王在森林里的偶遇。那通常呢，大家要知道，你要认识国王，如果你就是这样子轻轻松松的认识的国王，国王是不会对你有任何的注意的。所以呢，他要精心安排了一场邂逅。那这个邂逅呢，就是他打听了国王的行踪，然后呢，在某个时间点上面和国王不期而遇，眼神交汇，于是成功的获得了国王的注意力。到了1745年，也就是24岁的时候，蓬巴杜夫人她就成功的进入了凡尔赛，成为国王路易十五最受宠的情妇。但是因为她平民的身份，所以不太受到王宫里面的那些贵族的喜欢，尤其是王室，所以像她说话就像平民一样，然后有的时候讲话就比较大声。那这个时候呢，我刚刚提到的她的姓氏就是 Poisson 鱼这件事情就被大家拿来取笑她。我记得在之前某一集的女王风里面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个法国在说人讲话没有什么气质的时候，就会说她讲话像鱼贩一样。这个 Poisson 其实就是这个蓬巴杜夫人原本的姓氏，所以那时候法国的凡尔赛宫里面的皇室贵族就笑他就像是一个鱼贩 Poissonnier， 讲话很大声或是没有气质。但是蓬巴杜夫人呢，她在宫廷的1745到1764年之间，也就是国王路易十五的盛世啊，那就算她后来卸下了情妇的职位，她还是和国王维持的一个很好的友谊的关系，也对国王有一定的影响力。那她是这个时期最大的艺文赞助者，她十分有品味和鉴赏力，然后又认识很多当时的艺术家或是工艺家或是建筑师。那她同时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音乐家，她又唱歌又跳舞也画画，然后也是一个艺术家。她被这个杂志里面的这个文章里面认为她是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他将情妇的收入投入艺术的赞助，所以他曾经写过一段话说，大家都嘲笑我资助艺术家，但是看着箱子里的黄金不会使我开心，而是用这些黄金用这些钱才会让我开心。 我觉得他这句话讲的真的非常好，就是叫我们不要当守财奴，要好好的把钱用在自己开心的地方。在蓬巴杜夫人，她最有名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她喜欢建筑，她让她的舅舅当上了当时的建设部长，然后推动了许多巴黎的建设，像埃菲尔铁塔旁边的一个军人学院、协和广场，其实协和广场以前叫做路易十五广场，还有后来玛丽安东尼在玩那个农夫扮家家的那个 Petit Tianon 凡尔赛的小 Tianon 宫，以及现在法国总统府爱丽歇宫，都是蓬巴杜夫人那个时期的建筑。当时因为国王路易十五他喜欢 Grand Tianon， 就是大的 Tianon 宫，所以蓬巴杜夫人便将它打造成一个非常著名的洛可可的建筑，是让国王听音乐、看表演、阅读、品尝美食的一个地方。蓬巴杜夫人她同时也是法国 SEF 瓷器厂的幕后推手，现在仍是法国国家级的 SEF 陶瓷中心。他当时是蓬巴杜夫人力劝国王兴建在这个地方的，也就是在巴黎的近郊，要与德国皇家麦森瓷器一较高下。到现在呢，他都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法国的工艺的领域里面。那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很有名的粉红色的瓷器，就称为蓬巴杜粉。那蓬巴杜夫人的品味与生活是当时法国的一个很大笔的开销，她的吃穿用度都十分的讲究和奢侈。她收集来自日本的漆器、中国的瓷器，然后黄金的时钟，所以她每天的生活都是用各种不同的金器、钻石，而且她是艺术商人最好的客户，同时也十分注意她的外表与穿着打扮，带领当时的时代潮流。她资助许多当时的艺术家、工艺家、音乐家，甚至文学家，所以这就是为何文章中将她认定为当时的法国的文化部部长。那如果各位现在呢去巴黎的马黑区，在马黑区里面呢就有非常多在路易十五时期的一些非常漂亮的建筑。如果我们要说法国的各个时代的建筑来说的话，路易十五这个时期的建筑呢，它有一定的轻盈度，不会非常的笨重，没有要展现它的民族主义，所以以品味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的。而蓬巴杜夫人就在路易十五这个时期，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她推动了建筑。在这本杂志介绍蓬巴杜夫人之前，我在研究凡尔赛宫的建筑的时候，就知道在凡尔赛宫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交叉式的楼梯，就是当年蓬巴杜夫人她为了取悦国王路易十五，要在上面表演歌舞剧而建造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楼梯。因为在皇宫里面你要做一个剧场也可以，但是你在一个楼梯上面把这个楼梯漂亮的楼梯变成一个剧场的舞台，就是非常的懂得生活品味的一个女性。所以她在这个法国的艺术史上面也以她的品味著称。那以蓬巴杜夫人作为这个艺术相关领域的第一位，我想是因为杂志是按照年份来计算，但是对许多法国的学者来说，他们可能不见得会认同蓬巴杜夫人对法国的艺术或是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力。不过这个选择什么样的名单是见仁见智，那我觉得在这本杂志里面他选择蓬巴杜夫人，我就在此跟大家介绍。那有想很多比较严肃的学者或者是一些男性的学者，他们不见得会觉得国王的情妇能够有那么大的作用，就交给大家自己去判断咯。那我们接下来讲的第二位是伊丽莎贝特·维歇·勒庞，叫伊丽莎白·维杰·勒布伦，她的名字还蛮长的。伊丽莎白呢，她是一位在18世纪以男性画家主导时期少见的女性画家。她的父亲是一位画家，后来的先生呢是一位收藏家画商。而伊丽莎白她最著名的呢，就是她为玛丽·安东尼画的一系列的画像，有他个人的，还有他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和孩子们一同入境的慈母像，也因此他后来流亡欧洲10多年，靠卖肖像画为生。除了肖像画， 伊莎白她还喜欢处理母亲的角色，还有小孩，她画了很多自己与女儿的画像，还有孩子的画像。这就是为什么她后来不受女性主义的知识分子像西蒙波娃这些人的喜欢，因为他们觉得伊丽莎白她将女性表达为母亲这个角色过度于刻板化，就是因为当时的在争取女权的这些知识分子们，他们觉得女性不应该只有母亲的这个角色，但伊丽莎白的画里面的女性却只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而这本杂志则认为女性主义对伊丽莎白的指责是错误的，因为在伊丽莎白的年代，法国皇家学院只有极少数的女性，而这些女性呢，他们都不能教书，然后也没有投票权或是参与权。但是伊丽莎白她打破这个传统，因为她来自艺术的家庭，所以她才可以突破这个传统。想到伊丽莎白的这个艺术家的家庭啊，伊丽莎白的父亲是一位粉笔画家，所以她从小时候就在她父亲的工作室的地上捡一些掉在地上的粉笔，然后在废纸上面画图，所以她很早就展露出她绘画的天分。那她父亲呢也很鼓励她画画，只可惜她父亲在她13岁那年就去世了。不过好险她父亲的好朋友，也就是后来法国的皇家学院的教授，也鼓励她继续画画。一年之后，伊丽莎白就到当时法国国王路易15的一个画家的地方当学徒，而这个老师他精于伊丽莎白的天分，就指引他学习一些自然风景或者是荷兰或意大利艺术风格的画作。伊丽莎白在他15岁那年完成他的第一幅肖像画，就是他的母亲。从此整个巴黎都在讨论这个天才少女画家，他的画作充满了朦胧的喜悦，同时颜色非常的精致典雅，是他身处的这个时期，也就是18世纪极致的一个反应。因此他很快就收到当时很多的王公贵族们的订单。后来他在21岁的时候和之前我们说过的艺术收藏家他的儿子结婚。然而伊丽莎白在他自己个人的传记中写到，他先生对女人的狂热耗尽了他的财产，也耗尽了伊丽莎白的财产。但是好险在1778年的时候，他被介绍给玛丽安东尼王后，王后没有等伊丽莎白被聘为皇家学院的画师，就迫不及待地请伊丽莎白为她画画。伊丽莎白为皇后画了好几幅画，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皇后和她的孩子们。这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当时王后被妖魔化，说她是高傲自大，然后又奢侈淫荡无道的女人。所以当时伊丽莎白的任务就是要帮皇后塑造成一个慈母的形象。伊丽莎白呢，当时在画家路易·大卫的建议下，用文艺复兴时期一幅拉斐尔的名作，也就是代表善与美合一的圣母子为参考，然后帮玛丽·安东尼画下了这幅画。在这幅王家家庭画中呢，玛丽·安东尼跟孩子们穿得非常的朴实，没有华丽的服装，也没有戴珠宝，也没有戴贵族当时流行的假发。那伊丽莎白呢，就因为和王后的友好的交情，所以在1989年10月大革命爆发前呢，她就迫不得已就离开了巴黎，逃往意大利，开始她12年在欧洲的流亡生活，然后帮不少的欧洲王室画了很多的肖像画。等到19世纪初1802年他在返回巴黎的时候，就算他受到当时法兰西第一帝国王后约瑟芬的邀请，但是他个人也十分不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他后来活到87岁才因为中风而去世，却一直不知道他的玛丽·安东尼画作已经后来被修复了，而且慢慢的成为一幅不朽的名作。而他的画作受到某些女性的喜欢，同时呢也激怒了某一些女性，这是在历史上面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女画家。接下来这位 Houssa Bonnel， 她的时代背景就在伊丽莎白的后面一点点。她出生于1822年，她呢来自于波尔多，6岁的时候呢全家移居巴黎。她的父亲是画画老师，然后呢也是一位西蒙主义者， 西蒙主义者就是将天主教与工业革命结合的一种比较正面积极的一种主义者，所以呢他从小就受到他父亲的影响开始画画，他的绘画的内容跟之前的伊丽莎白以肖像画为主、比较不太一样。那霍塞·波内他的绘画内容主要是以动物为主，像牛或者马这些都是他著名的绘画内容。那他曾经被当时的印象派批评、像塞尚就曾经批评他的画都非常的相似。虽然被印象派批评，但是霍塞·波内自从他第一次参加巴黎沙龙展之后他就大获成功。他参展之后呢就得到很多法国政府各部门或是不是只有巴黎，可能还有其他省份的政府的订单和预购，所以他成为法国史上第一位用自己赚下的钱，也就是第一位用自己工作收入购买城堡产权的女性。霍塞·波内呢他还有一件非常值得我们拿出来说的，就是法国呢他们以前有一条法律，就是女性是不可以穿裤子的，但是呢霍塞·波内他有巴黎警察局发给他的穿裤子特许。这个穿裤子特许呢就像我们现在的比如说留学生啊或是移民或什么要申请那个居留证一样，他这个穿裤子特许每六个月要申请一次，这样他才可以穿着裤子在他的画室或是去屠宰场或是去马场画画。除了有穿裤子特许之外，霍塞·波内他也是第一位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里面的大军官勋位的女性。当时呢可是由拿破仑三世的皇后玉珍妮亲自到他家颁发这个奖项给他。讲完这么多关于他专业的部分，那当然旁边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八卦。这小小的八卦呢就是大家觉得霍塞·波内他是一位女同性恋者，为什么呢？首先他从小穿的就像一个 T 一样，就是像一个男孩子，然后呢到了他长大之后他就和一位他从小的好朋友，一位女性好朋友就开始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一直到这位女性朋友她去世之后的那一年，她在巴黎的一个沙龙展上面认识了一位美国女画家安娜克伦普克，然后她又开始跟着这位美国女画家一起生活，然后到她死了之后她就把她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她用收入所买的这个城堡她的遗产这些都留给这位美国的女画家。所以她当时虽然没有出柜，不过呢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可能她是一位女同性恋者。第四位也是一位女画家，她的名字叫 Lucie Couturier， 她出生于1876年，然后她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很富裕的娃娃的制作家庭。那她从小就展现出她的绘画的天分，14岁呢就开始创作，然后师承当时点描派的画家 Henri Edmond Cosse 和 Poussignac。 那他算是一位新印象派的画家。那他最有名的不是他在绘画的部分而已，他最有名的事迹就是他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他就搬到了法国南部就是黄金海岸附近的一个城市叫做 Fréjus。 那这附近有法国的殖民地兵团，也就是塞内加尔兵团。那 Lucy 当时他做了什么？他就是把这些不会讲法语的非洲的兵团的人然后带到家里面来教他们讲法语。那他对当时法国人叫他们 Petit Nègre 这个态度，就是种族歧视的态度感到非常的反感，所以呢后来他就加入了很多的关于反殖民的一些活动，然后成为一位反殖民的作家，然后写了很多相关的书籍。在战后呢他就开始到非洲旅游，然后一直在非洲来来往往的，然后还有在法国参与很多关于这种反殖民地然后或是反种族歧视的一些运动。其中他最著名的就是他后来帮法国一本极左派共产党的反殖民杂志 La Bahia 写文章。那这本杂志呢他的创办人就是胡志明。 所以 Lucy Coustier 她基本上她不只是一个画家的身份，她同时还是一位很早就在争取反殖民和反种族歧视的一位法国女性。接下来这位呢，她的名字叫做 Alice Guy。她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历史真的是男人写的，因为像这么重要的女性我们竟然都不知道。那 Alice Guy 是谁呢？她是世界上第一位女性导演。叮叮叮叮，如果我们要说起电影史的话，那我们一定就会谈到法国的卢米埃兄弟。卢米埃兄弟他们的第一部片呢，就是一辆火车进站。然后这个火车进站的影片，它时间非常的短，但是在当时呢，却把电影院里面所有的观众吓到，都拔腿狂奔跑出电影院，因为他们觉得火车要开向他们，要撞到他们了。那这就是卢米埃兄弟他们的第一支电影片，也就是我们人类世界史上的第一部电影。那后来卢米埃兄弟呢，他们又拍了一部所谓的剧情片，也就是 fiction， 就是有虚构式的影片。因为之前的火车进站它是一个实际上的，你可以说它是纪录片。后来卢米埃兄弟他们就推出一个很有名的虚构片，那这个虚构片的内容它也是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内容是一个园丁他正在浇花，然后来了一个人恶作剧踩住了他的水管，那浇花园丁看一看，诶，水怎么突然间没有了，他正在看向他水龙头的时候，恶作剧的人就把他脚放开，然后这个园丁呢就被喷了一脸的水，然后他就追着这个恶作剧的人要打他屁股。那这部影片呢，就是卢米埃兄弟他们推出的最早的人类的一部电影的剧情片。虽然影片内容很短，但是因为是虚构剧情和演员这件事情，所以他这部电影在电影史上面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不晓得的是，就在这部影片推出的隔年， Alice Guy 他也拍了一部，也就是身为女性导演的第一部剧情片。那 Alice Guy 他创作虚构的影片是什么呢？他创作虚构影片叫做，中文翻译应该叫做包心菜咸子，就是他这个影片非常的短，大概只有一分钟，然后影片内容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像仙女一样的女性，然后从包心菜的后面，然后每个包心菜抓出一个婴儿来，然后就很多不同的婴儿从包心菜里面生出来。那包心菜里面生出来婴儿有男有女，而不是只有男人，因为跟当时时代背景的期待不太一样，所以基本上他还算是一个两性平权者，就是包心菜不是只有产出男儿啊。那我这边还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Alice Guy 的背景啊。 Alice Guy 1873年7月1号出生于巴黎的郊区啊，他的父母其实本来是在智利工作，他的父亲在智利有一个连锁的书店。那时候呢，他母亲呢是特别回巴黎待产，然后把他生下来之后呢，就把他交给他的不知道爷爷奶奶还是阿公阿嬷带大。然后他到3岁的时候呢，才又离开巴黎到智利跟他爸爸妈妈团聚。然后在智利呢待了3年，到6岁的时候呢又回来巴黎了，因为他跟他姐姐一起回来法国念书，然后住寄宿学校。那因为他在智利的时间很短，其实只有3到6岁的时候，所以其实智利的这段生活对他的人生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然后他22岁的时候就到法国电影公司高蒙去应征秘书。那高蒙大家都知道，他到现在都还存在着，他是全世界上第一个电影公司，在那个美国的好莱坞成立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了。到了高蒙第一年，就看到卢米埃兄弟刚刚我跟大家讲的那个水管那个片子，所以他就也要求他老板让他拍了我刚刚跟他讲的那个包心菜送子观音的影片。这个影片推出来之后，他就获得很大成功，于是他就开始拍了很多部不同的片子。然后后来1910年的时候，他到纽约成立他自己个人的电影制片公司。那为什么会去纽约呢？就跟他的先生有关，因为他拍了他的第一部片的时候就认识了他的先生，也就是他当时的摄影师，小他9岁，然后他们很快就闪婚，然后就去纽约成立他的公司。那他到了纽约之后呢，他就开始拍很多的电影，那 也获得一些不错的回应。那他后来呢又搬去纽泽西，为了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可以拍摄他的电影。那在他创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在当时大家看到她是一位女性，是一位女制作人，所以常常有人威胁要收购她的公司或是要买她的公司，导致她常常出入都必须要带一把枪，基本上也是非常勇敢的。然后再到更后来她就搬去好莱坞，因为好莱坞也差不多就是在1911年那个时候完成的一个大型的制片厂。那他就继续拍他的片，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因为也是没有那么容易可以维持平衡，所以基本上他的公司还算是有一些负债，但他还是持续的撑了好一段时间。到1919年的时候，压死骆驼最后一根芦苇就是他的先生跟一位好莱坞女星外遇，然后要跟他离婚。最后呢他就只好就是关掉他的公司，然后带着他两个小孩回到法国来。在电影史上面，其实大家对阿丽斯基的一些传述并不是很多。那他除了是电影史上面第一位拍摄虚构影片的女性，她同时也是发明了电影中的幕后花絮的导演，也就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到最后可能会有一些幕后花絮，这个就是阿丽斯基发明的。那后来呢，阿丽斯基她回来法国之后，她最后还是有再去美国，因为她去美国的原因不是因为拍片或什么，而是跟她女儿一起去的。她女儿后来好像就是成为法国的外交人员还是什么的。最后呢，阿丽斯基呢就是在美国结束她最后的生命。在艺术类的女性当中呢，最后杂志选出来的是我想大家应该都会认识的 Josephine Baker。那 Josephine Baker 呢，她其实呢并不是出生于法国，她是一位美国的黑人，但是她却是在法国成名的，而且到最后呢她还是入籍法国，在法国老死，所以基本上法国人就是把她当成一个法国人。那我这边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Josephine Baker 的历史。 Josephine Baker 呢，她出生于1906年的美国的密苏苏里。她的家庭呢，原生家庭呢是非常的贫困。那她有件事情，就是大家也知道那个时候的美国对黑人的歧视也是非常的严重。那她呢很早呢就发现她自己有跳舞的天分，虽然他们不是很有钱，但是她常常在路上啊在街上跳舞。然后她到很年轻的时候，15岁的时候就离开家到纽约去表演，然后后来慢慢呢就到了巴黎。那她到巴黎的时候呢，正好是属于法国的一个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一个疯狂年代。那个时候呢，大家对于这位黑人呢感到非常的惊讶，他身材非常的好，然后呢穿着就是有点我们可以说衣不蔽体吧，但是也可以说是很装饰性很强，比如说香蕉啊挂在胸部上啊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方式，然后再加上他的笑容，所以他很快就获得了巴黎观众的喜爱啊，大家都非常喜欢他，然后他很快就成在法国就成了一个大明星。那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这是更值得法国人津津乐道的一个部分了，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Josephine Baker 他帮法国的地下政府做事。那他怎么做事呢？就他很厉害，就是他可以在表演的时候用眼睛哒哒滴哒哒滴，然后传达一些机密的情报给在台下的一些情报人员。所以呢后来他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就受到法国政府再次给他一个刚刚讲的那个什么什么军团什么什么勋章这个东西。除了这个二战的帮忙间谍的事情之外， Josephine Baker 后来还参与了非常多的比如说反种族歧视、反犹太人歧视的一些社会活动。然后呢他还和他的夫婿收养了很多法国的孤儿，然后让他们跟他一起长大。所以后来呢 Josephine Baker 他就是正式的成为一个法国人，然后在法国结束他的人生。对他来说呢，法国呢也是他的国家。那我这边要补充的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关于 Josephine Baker 的纪录片，就是他在巴黎受到大家的欢迎，然后获得事业上非常非常的成功，然后呢他又受邀回去纽约表演的时候，却遇到什么呢？ 遇到纽约的旅馆不让他进住，因为他是黑人，所以那时候他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就是他的国家竟然还是那么的歧视黑人，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才又返回法国。那影响法国历史的几位艺术类的女性的介绍就到这边。那在这个章节最后面呢，他们还要选出三位，就是其他国家在艺术类里面非常重要的女性。其中第一位呢是阿特密西亚，她是一位意大利的女画家。那阿特密西亚她是在16世纪的一个画家，她可以说比我们刚刚讲的18世纪的法国女画家还要更早哦。那这位意大利女画家阿特密西亚，她其实有蛮悲惨的故事，就是在她17、18岁的时候，她父亲帮她请了一位画画老师，因为觉得她还蛮有天分的，但没想到她就被这位老师给强暴了。那时候女性被强暴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嫁给强暴犯。所以呢，她父亲呢就跟她说，那你就嫁给他吧。那她也只好答应了，但没想到这老师一直没有娶她，最后他们只有去告这老师，告他强暴。然后因为告他强暴才发现这个老师超级恐怖，原来他已经结过婚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娶阿特米西亚。然后呢，他结过婚的妻子一直下落不明，原来是被他杀了。然后呢，同时呢，他还强暴了不知道他的嫂嫂还是谁，就是一个很恐怖的男人。那这么恐怖的男人呢，阿特米西亚在法庭上当时要指证他，阿特米西亚还必须要遭受到酷刑，以证明他的证词是真的。什么酷刑呢？就是假手指。这个听起来就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恐怖，就是对女人极端的不公平。就是当一个女人在法庭上要指证个男人之前，要说她没有说谎之前，就要先受到身体上面的痛苦和惩罚。然后阿特米西亚那时候就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对那个男人说，我的双手上面原本应该戴的是我们的结婚戒指，但是我现在却要遭受这个该死的酷刑。反正不管是结婚戒指或是该死的酷刑，两个都蛮可怕的。然后这个男人呢，他后来被法院判了2年，但是却因为教宗非常欣赏他的天赋，于是他一点牢都没有做，然后就把他放出来。这真的是太不公平的世界。然后阿特米西亚呢，他后来他爸爸就把他嫁到佛罗伦斯，也是另外一个跟绘画相关的一个家庭里面。他后来就跟他先生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过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就是生了很多小孩，画了很多的画。这就是阿特米西亚。那另外两位在这个国外女艺术家里面，他们也有提到的，大家都比较熟了。其中一位呢就是现代舞之母邓肯，还有一位就是墨西哥的画家 Frida Kahlo， 那都是非常重要的女性的艺术家。今天呢，我这70位的女性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如果大家还想再听下集，下一集是什么呢？下一集就要讲有权力的女性。那法国历史上面有哪些有权力的女性？如果你们大家还想要再听的话，欢迎用力敲碗。